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诗诗。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待他再醒来时，天色已近薄暮。他伏在段书觉背上，而段书觉背着他来到了潮汐涌动的海边，沿着海岸礁石一路独行，像是要带他来看海。叶继明定睛一瞧，简直气不打一处来，自己寸缕不着，只松松披了件外袍和披风。可那姓段的倒是讲究，发冠端正，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端的是个衣冠楚楚的斯文公子。叶继明动了一下，难受的呲牙咧嘴，哦，本君受了这样大的罪，你居然还抽空的去输了个血。他气怒之下，伸手一把拽下了段书觉的发冠。段书觉一惊，倒也不很在意头皮吃痛和头发被弄乱的事情。 叶兄醒了。 叶继明气得不想说话，抓紧发冠狠狠从后抱紧了他。段书觉又恢复了温文尔雅的段书觉，方才那副独断的模样仿佛从未存在。 陪在下下趟海可好？ 闭上你的嘴巴，你再伤在下自己心里没数啊。 叶继明一边在心里发狠，一边暗暗圈紧他的脖子，都陪你死过一回了，哪里还不能去啊？ 废什么话，带路。 说吧，他将段书觉的发冠戴在了自己头上，下巴枕在段书觉的锁骨上，咬牙切齿又难以抑制的回味。走到一处礁石前，段书觉说， 下去了。 段书觉纵身入水后化为礁形，流线的银白鱼尾在水中划出一线无痕波纹，无声地破开海鸭往深处飞快前去。蛇自是会游水的，又有段书觉相随，叶继明并未觉出有什么不适，只好奇段书觉为何突然要带自己下水，莫不是想带他见见家人？但他与自己一样早已无亲无故，除了彼此之外还哪有什么至亲之人呀。叶继明胡思乱想间，已被段书觉带至一处珊瑚丛间。段书觉重新画出双足，踩在松软的海床之上。 姓段的，你玩什么把戏啊？ 说话间，他的手腕却被段书觉一把抓住。段书觉扭回半张脸来，在摇映的海水间，他黑中透蓝的瞳色清晰可辨，与叶继明的金瞳互为映衬。一个沉静，一个火热。 叶秀，你还记得我在与你这鱼鳞手镯时说过什么？ 叶继明当然记得了，当初他嫌弃这鱼鳞串土俗又小家子气。段书觉说以后自己可以拿它跟他换一件好东西，但他以为只是这鱼的随口托词而已。段书觉不由分说，轻轻捉住叶继明的手往前送去，用那串鱼鳞串碰触了眼前的一片海水薄壁。刹那间，段书觉原先结下的法阵如云消散，结出一片海市蜃楼般的奇景。在丛丛宝蓝珊瑚间，有一座堂皇的水中宫殿屹立其间，其上淡金色的娇娇薄纱流动，银白色的娇珠嵌壁为灯，一切都耀眼辉煌，颇合叶继明张扬的审美。每一盏灯，每一根廊柱，都与叶继明前世在巴蜀打下的那座洞府极其相似，而那府名乃是段书觉亲手题写，藏珠。 文师尊为池先生造了一处回首峰，那他又为何不能为叶继明造一处室外镜呢？他砌出的角珠换来了车载斗量的银钱，让他能筑起一座海底宫殿。这些年池先生助他所得的宝物全部储藏于此，足够养活一条骄奢的小黑蛇。今日他要将他最大的宝物送入其中。叶启明突然觉得眼眶发热，低下头狠狠咬了一口鱼饵。 这是我的？你的？你早就计划好了，是也不是？ 叶启明心脏跳得激烈。 你以为这样就能收买本君，让本君不计今日之仇了？ 段淑觉闻言一转身，反手搂住叶继明的腰，凑到他耳边直白道： 只是想给你一个家而已，你要记仇，我们进家门去，你慢慢的骂，我慢慢的听，可好？ 叶继明不说话了，愤愤的想：哼，死木鱼。就在二人携手一同潜入他们的海底秘境时，在距东海不远处的一个无名小镇中，一个瘸子窝在角落，狼吞虎咽着刚才起来的冷馒头。把扎蟹都吞吃了个干干净净后，他直着双眼走出窄巷，又疯疯癫癫一瘸一拐地向前奔去。他要去哪里呢？谁也不知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任务结束后的第一日，池小池啃完一个苹果，主动提出他想去某条世界线走一走。他提出要求时，楼隐正在厨房里刮黄花鱼鳞，准备做黄花鱼饺子。一小盘翡翠白菜饺子已经成型，家里的恒温系统运转不休，发出呼呼的风声。外面养的小竹鼠啃竹子似的发出咔嚓咔嚓的咬苹果脆响。他觉得一切都很好，甚至有点舍不得放池小池离开。 等下午吧，我把饺子做好，陪你一起去。 不用啊，我去去就回来，顶多一个小时。 楼隐用围裙擦擦手，从厨房里走出来。他倒是想用回自己的本来面目，但怕主神动手脚，权衡再三，还是用了文玉金的脸。一头长发修成了清爽的短发，随便系了几枚纽扣的宽松白衬衫和黑长裤。文玉金原本出尘的气质，当时被拉回凡世烟火之间，却并无多少违和之意。楼隐从衣柜里抱出几件大衣出来。 外面现在是冬天，选件你喜欢的，买点自己想吃的回来，我在家里等你。 所有的大衣都挺暖和，只是统一偏大了点，袖子略长，稍稍有些遮手。楼隐帮他把选好的驼色大衣袖口处卷了几圈，才露出万侧的深灰色毛衣。整理到右手侧时，楼隐的动作顿了一顿。他送给池小池的那枚戒指原先被他转带去了尾指，不知怎么竟又跑到了食指上去。这枚戒指从无名指到尾指再到食指，可谓命途多舛。但楼隐对戒指最终的归处颇有信心。想到这里，他无声地笑了一笑，继续替池小池平整袖口，又取来黑色羊毛围巾替他围上。池小池有些不自然地抬起手推拒： 我自己来。 楼隐正担心他对接触还不能适应，便主动放开了手。池小池对着镜子将围巾拉出个花茄来，又往身上喷了一些淡香水。楼隐远远看着他家小池驾轻就熟地把自己打扮成了个成熟又英俊的青年，心里尽是温情，却也隐隐有些不安。他对池小池毫无疑问是很喜欢的，他失去了先前所有的记忆，因此他的喜欢也很纯粹，无关过去，无关将来， 只是现在的赤小池而已。对楼影而言，他得到的是完整的赤小池，而对赤小池而言，他找回的是一个只有短短数年记忆的 AI。 所以楼影想要知道更多，他想知道那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楼影想帮赤小池把楼影找回来。于是在池小池选择了一条世界线离开后，他也回了一趟主神空间，敲响了089的房门。